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中国移动Mobile和上线 5G 放映厅全新观影模式，开启居家观影新世界。9月30日起，玩命3日龙门下全网首发上映，来移动Mobile和等你一起解锁。北京移动手机 APP 首页下滑至 5G 放映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舍得酒业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39天，告别过去，奔赴未来，有舍有得，万象更新，时间沉淀舍得智慧，智慧酝酿珍惜老酒，舍得酒每一瓶都是老酒，以舍得老酒敬舍得人生。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大家好，我是国家雪橇集训队运动员胡慧兰，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冰雪知识微课堂节目，让我们一起学习冰雪知识，参与冰雪运动，共同迎接2022年北京冬奥会。雪橇项目的门槛高吗？普通体育爱好者可以参与吗？如何参与？ 如果您说就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的，就是是可以参加，因为我们在国外训练的时候也经常有挺多那种游客去自己玩这个项目，就是自己拿自己的橇，但他们那种橇相对来说就是没有我们这么专业，但是他们有就是很多自己的那种业余爱好者去玩，可能在相对来说低一点的起点，然后去体验这个项目什么的都是有的。但是如果你要说到我们这种专业的运动员的话，我们是对体重有要求的，因为当然是那种重力加速，你越重的话它的那个速度就越快嘛，身高上就是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因为你要是身高比较高的话，你过终点的话，你就会腿会先碰到那个计时器嘛。伤病主要就是还是在滑行上出现的比较多吧，因为这个项目本来就比较高危，特别的高速嘛，能达到120到150的时速，所以说就是有些磕磕碰碰是就是在所难免的，就是没有办法避免的。然后你想要去避免一些伤病的话，就是练好技术，然后熟悉好赛道，死啊轻啊这些磕破皮啊，然后有骨折呀、脑震荡啊这些伤病。心理上需要克服的问题就是不能恐惧，如果你出现了一些问题，你不能让这个问题连带到下面的弯道，你得就是及时的去解决它，第一时间反应并且控制住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在入弯的时候发力不够的话，它在弯中间就有可能形成波浪，这个时候你就得会判断你自己发力是够了还是不够，然后快速的去做出调整，要么上带或者是压平线路就之类的一些。因为如果你不去控制的话，它在弯道里起了就是那种波浪就是很危险的，而且它会连带到下一个弯，如果你不及时解决的话。然后如果你翻敲了，但是你能坐回去，然后保持过终点的时候，你人和橇是在一起的，不是分开的，一起过的终点，而且你的这个秒数跟第一的差距在这个相差之内，你就有资格，但如果你没有你就不行。 这个知识点你记住了吗？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再次感谢胡慧兰的普及。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们呢，会在每天的3个时间段，中午12点、下午4点以及晚间的8点，利用2-3分钟的碎片时间，给我们敲黑板、画重点，简单明了地介绍冬奥知识，分享运动感受。欢迎大家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再会。 科学的健身知识，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在做一些。